第39集。 女士们，先生们，盐城东站到了，请您准备下车，下次旅行我们再会。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station is Yankan Station. If this is your station, please prepare. 晚上九点多，高铁抵达盐城。孟昭和陆时琛先去了一趟盐城市局，赵队仍旧等在办公室里。 啊，小孟，陆顾问，又要合作了啊。 是啊，师哥。怎么样，魏昌和被绑架一案有眉目了吗？ 赵队摇了摇头，拿出了魏昌和的照片和资料。 求救电话关机之后就无法被定位，我们也找遍了魏昌和的几处住宅，并查看了周边的录像，都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入手了，仅凭着一通莫名其妙的没有展现出任何信息的求救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确实， 别说赵队，孟昭自己现在对于如何找到魏昌和这件事儿也是毫无头绪。孟昭低头看着手里的照片，照片上的魏昌和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更老一点，面部松弛，眼袋明显，略微耷拉的眼皮的下方嵌着一双有些阴鸷的眼睛。因为这双眼睛的缘故，魏昌和虽然看上去苍老，但是却颇有一些气势。孟昭看着照片，道出了自己的疑惑。 任军到底想干什么呢？既然警方已经收到了魏昌和的求救，说明魏昌和已经落入了他们的手中。他们如果只想杀掉魏昌和，那应该是立刻就能实现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想方设法的拖延时间呢？另外，魏昌和曾经也是警察，警觉性应该比常人更强，他们是如何做到不留一丝痕迹就把魏昌和绑走的？ 小孟，今天这么晚了，你和陆顾问舟车劳顿的，先去休息一晚吧，明天我们两地警方再凑到一起，集体商讨出一份方案。 也好。 两个人离开盐城公安局之后，在附近找了一家酒店住下，倚在酒店的床靠上，孟昭看向窗外，心想： 盐城市局的地址20年间一直没有变更过，但局长却从20年前的魏昌和变成了现在的李局。魏昌和如今深陷危机，是否跟他在20年前那起农民工讨薪案中与吴嘉义沆瀣一气有关？如果幕后推手的目的就是复仇，那复仇者为什么会是任俊这个与讨薪案本身没有直接关联的人？而那个与农民工讨薪案联系最密切的人，真的会与整件事件毫无关联吗？ 孟昭这么想着，刚刚洗完澡的陆时琛走了过来，坐到了窗边。他顺着孟昭的目光看向窗外，过了好一会儿才问道： 在想什么？ 孟昭看了看他，没有回答。 早点休息吧。 后半夜，孟昭醒了。他睁开眼，发现陆时琛的手臂青筋凸起，因为背对着陆时琛，孟昭无法看清陆时琛此刻的表情，但是他依然可以从耳畔粗重的呼吸声中感觉到陆时琛仍然在沉睡之中，并且正在经历着一场噩梦。输的陆时琛大口地喘着粗气，从睡梦之中惊醒。 怎么了？梦到什么了？ 孟昭抬手摁亮了床头灯，看向了陆时琛。下一秒，透过昏黄的光线，孟昭看到陆时琛的手指用力地按压着太阳穴，双眼紧闭，面色苍白，似乎陷入到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孟昭伸出手试图帮陆时琛揉捏太阳穴缓解痛苦，触手就是汗湿一片的额头。 又头疼了。 陆时琛急促地喘息着，被这阵痛苦折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一会儿， 他才勉强说道， 我梦到了我爸。 陆时琛靠在床头，被这阵剧烈的头疼折磨得几近脱力，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缓过来。他接过孟昭递来的温水喝了几口，然后靠在床头闭着眼平复着自己的呼吸。孟昭没有催促陆时琛讲出自己的梦境，他知道如果此时逼迫陆时琛进行回忆，陆时琛这阵好不容易压下去的头疼很有可能会再度卷土重来的。良久，陆时琛开了口， 我妈的死可能不是因为吴佳怡。 什么？那究竟是因为谁？ 陆时琛没有看向孟昭，而是略微发怔地看着正前方说， 是因为我爸。 尖锐的疼痛已经变成了钝痛，犹如沉重的鼓槌一般，一下一下敲击在陆时琛的太阳穴的深处。闭上眼睛，陆时琛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刚刚梦中的场景。山路蜿蜒，10岁的陆时琛坐在后排车座的左侧的位置上，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石壁。不知不觉之间，车子行驶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眼见着眼前那块黑漆漆的石壁距离自己也越来越近，陆时琛下意识的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高速疾驰的车子几近失控，正直直地撞向了前方的石壁，但是驾驶位上的陆承泽却丝毫没有要避开的意思。10米、9米、8米，就在车头即将撞向石壁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上的石心也察觉到了陆承泽的意图，他整个人忽然弹坐起来，猛地扑向了方向盘。他握紧方向盘，用力地向左转动。就在车头撞上石壁前的最后的一刹那，石心竭尽全力调转了车头的方向。本该左侧承受撞击的车身忽然整个向左偏离，石心的手仍然紧紧地握着方向盘。他转头看向后排的陆时琛，似乎有话要说，但是下一秒，轰的一声，天旋地转之间，车辆发出了巨大的撞击的声响。车头的右侧狠狠地撞上了石壁，右侧车身瞬间变形，石心瘦弱的身体承受了直接的撞击和挤压，头部重重地撞到了车顶。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失去了意识，身体无力地落回到了车座上。巨大的冲击力让陆时琛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陷入到了昏迷之中。一阵眩晕过后，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眼前一片血红。陆时琛模糊地看到前排石心的手无力地垂落下来。 妈妈，妈妈，妈妈！ 陆时琛想把石心叫醒，但是他却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来，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那之后我就再度陷入了昏迷，在醒过来之后就躺在了医院里，车祸之前的事情就全都记不清了。 沉默了片刻，孟昭开了口， 你确定是你爸想要开车撞向石壁，你妈在最后关头用生命保护了你？ 孟昭看着面色有些苍白的陆时琛，陆时琛再次闭上眼睛痛苦地说， 当我醒来之后却记不得他了。 这个沉重的梦境压得两个人都沉默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孟昭才再次开口说， 但即便是这样 也不能证明当年造成那场车祸的人不是吴佳义。吴佳义会不会给你爸用了某种药物，导致他在那一瞬间意识不清？ 陆时琛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我在后视镜里看见了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清醒的暴怒的眼睛。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